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池小池坚持着从拍摄地回了一趟别墅，进了洗手间泼了些冷水在脸上，才与跟来的甘家兄妹总结自己这一上午的战果。 表演失误造成的合理恩击不会造成死亡，甚至我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他的剧本。 甘玉看着镜中湿淋淋的池小池，神色温柔，用目光轻轻地抱他吻他，实在是辛苦他了。得出这两个简单结论，着实让他受了不少惊吓。没想到池小池除此之外还有旁的发现。 他看出来我在装瞎了，但他在配合我。 他甚至特意把矿泉水直接递入他的怀里。他表现得完全不像一个厉鬼，和善有礼，叫人根本看不出危机潜藏在何处。而这才是最危险的。池小池在思考时，突然听到二楼走廊上传来激烈的摔打和怒骂声。池小池与甘家兄妹对视一眼，迈步冲出。发难的是小辫男，对象是照片。他砸了三四个相框，才在袁本善等人的阻拦下停下来。然而他并未平静下来，焦躁地在一堆碎玻璃上徘徊不已，不住地用指甲挖着头皮，恨不得把脑子挖出来。他眼里浮上血丝，神经质地嘀咕： 我们得杀了他，我必须杀了他。 这一幕着实似曾相识，和关乔乔死前的抓狂相差无几。池小池想弄清发生了什么，又急于返回片场，就抬手将站在一旁默然无语的袁本善叫来。池小池对袁本善的态度一直叫化身甘玉的零六一颇为呐喊，好像并不急着对付，反倒大有收为己用、握手言欢之势。以他现在的立场，也不好问池小池的计划。零六一理解池小池，只要是惹了他，他反手就能给对方挖一个冬暖夏凉的坑。见到池小池，袁本善神情一松，主动走了上来。今天上午纯阳出外景，甘家兄妹跟着他去了。临走前，他让袁本善他们多熟悉熟悉剧本，不要跟着他去了，还偷偷把袁本善拉到一边，让他从雀斑男那里打探一下那一行人的秘密武器是什么，并劝他们暂时不要动那个东西。至少现在袁本善不在剧本中女鬼的杀戮名单之内，袁本善自然乐得去打探些消息。没想到他与雀斑男没聊上几句，小辫男就发作了起来。原本大家都在客厅里读剧本谈体会，倒真有点研究艺术的意思，小辫男却像是狮子上了身似的，坐立难安，冷汗直流。起初大家是以为他对下午对戏的事情而焦躁，但渐渐的谁都发现他的状态不对劲儿了。他咬掉了自己右手食指和拇指的指甲后，偏了半个身子，小声询问坐在身旁的马尾女： 这些照片里的人是不是在看我？ 听了袁本善的转述，池小池大中午的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他在发现自己被照片窥视前，有做什么特别的事情吗？ 没有，他只是在出神，不知道在想什么，后来就…… 照片真的在看他吗？ 袁本善摇头。他看不见，但是小辫男坚称，客厅里挂着的中世纪贵族少女照片里的少女在冷冷地盯着他看。那照片叫《少女的祈祷》， 是很古老的照片了，被精心装裱着，据说是这一间古堡主人最宝贝的收藏之一。但据小辫男所说，那少女的双眼里仿佛有漩涡，荡漾着一圈一圈的黑暗涟漪，恨不能将她吞入其中。他冲入走廊，与他同行的三名同伴都跟了上去，好言相劝。明明都已经安抚住了，却不知怎的又开始失控，疯了似的摔砸东西，劝都劝不住。 杀了他有什么用？让他回到照片里，再换个人附身。 他说有杀死他的办法。 应该就是雀斑男口中那本来打算留到第十次任务时再使用的秘密武器了。了解过发生了什么，池小池返回了湖边的拍摄地。关巧巧等了他很久了，但见他回来也不急，只温柔的一笑，扯着他的袖子拉他上船。他一张脸着实称得上人畜无害。然而池小池再见到他这样温和婉丽的模样，只觉得后背寒紧紧的。到底什么才是这个任务世界中的死亡机制呢？明明关巧巧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正式与小辫男对过戏呢。 你跑神了。 池小池被这清冷的声音一惊，转过脸去，恰好与关巧巧的双目相接。那冷淡的目光剃刀似的，激得池小池头皮一炸。 在想什么呢？ 船内空间有限，他和关巧巧又离得过近，关巧巧随时可以轻松扼断他的咽喉，只要他想。四周的摄影师都是 NPC， 等于一群活动的木偶，哪怕他历史死了，他们也不会有任何反应，只会如实记录下他的死亡过程，制成电影。几个转念间，池小池坦诚道， 想一些不大好的事情。 他承认在关巧巧发问前的一瞬间，他在思考那个可以杀死鬼的办法。关巧巧有点惊讶于他的诚实，但他很快道， 别想了，导演要喊开始了。 池小池就真的不再去想。今天上午发生的事情让池小池隐约猜到了一种可能性，虽然无从印证，但值得一试。倘若他的想法是真的，那这个世界的难度确实是第八次任务应有的。值得庆幸的是，和天气预报不同，下午的天气闷热不堪，雨却迟迟未落，看来只能人工降雨了。人工降雨的设施尚未就位，于是改动后的计划表又回到了原来的。小辫男本该松一口气，可他的状态反倒愈来愈差。他把食指咬得沟壑遍布，鲜血淋漓，尽管极力压制，可谁都能看出他已经濒临了崩溃的边缘，与几日前的关巧巧相差无几，只能靠一丝杀死他的希望强撑着。小辫男的异变无法叫众人不上心，因此除了池小池还算稳之外，每个人都表现得堪称糟糕，各有各的烂，看得关巧巧频频皱眉，恩基喊了一遍又一遍。他虽然没有发作众人的意思，但一群人却是越来越紧张。片场寂静如死，气氛沉沉，空气寂静凝固，大家都在担心晚上的那场戏。下午的戏还算正常，是几个人在古堡内缅怀故友，但到了晚上，他们又需要再玩一次四角游戏。不同的是，这场四角游戏是来真的了。按照池小池从关巧巧那里掏来的剧本，这场四角游戏发生在十年后的同学聚会上，参与者是池小池、小辫男、雀斑男和马尾女。除了池小池之外，这三人都曾在四角游戏中故意逗弄过关巧巧，心中有愧。喝了点酒，马尾女提出想要重玩一遍当年的荒唐游戏，把她召唤出来向她道歉。谁想，他们真的成功招来了第五人。